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公报。公报列举具体的资料，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出于支配整个朝鲜的野心，就动员庞大的侵略武力发动了侵朝战争。美国的强大神话在3年朝鲜战争中遭到了彻底破坏。